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所以這個時間的概念,在古往今來令很多哲學家、神學家、科學家感到困惑 他有不同的定義 譬如牛頓,這個英國科學家 他在三百年前已经思考时间到底是什么他发现或认定这个时间与宇宙有关时间的定义是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譬如你爷爷是在八十年前出生你爸爸是在三十年前出生 對不起,你爸爸是在60年前出生,而你是在30年前出生。那這個你爺爺先,然後你父親然後到你,這三個人排列起上來,你就感覺到是有一個時間的軸心在裡面。所以那個時間是一個dimension, 這個是牛頓的時間概念。但這個德國的康德就說,你用這樣的次序, 将祖孙三代排列上来本身都是一种幻觉他认为时间没有所谓的事件之先后次序他纯粹是混乱和抽象不能够被感觉得到这是康德的时间概念他不是一个不能够去量度但牛顿那个 那個時間觀後來衍生到愛因斯坦的時空觀念認為時間可以在時間裏旅行於是就有四道空間或者回到未來等等再結合了空間和速度這兩件事會甚至有科幻小說家幻想出時間旅行的觀念但其實你剛才提到有趣的地方是時間本身 都有它的地圖什麼叫時間地圖呢其實就是當你在不同的空間或處境的時候你對時間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譬如舉個例子你在京都上紅葉三個小時好像流水地逝去但反過來你在辦公室裏面一個沉悶的會議這三個小時對於你來說好像三天那麼長 那有沒有人覺得去旅行 你跟你的香港那一日的長度是很不同的還有你如果去外國旅行你有沒有參加旅行團我覺得在香港如果不是旅行在香港的時間一日覺得特別短如果你出了外面參加旅行團那個時間會覺得長一點但如果不是你自己背囊或者自己小資產階級去到美洲或者北歐 因為有時差,以及你很珍惜旅行的宗數 早上6點多、7點起床 平時香港不吃早餐,去到那裡看日出、喝杯咖啡、吃牛角包 活動由8、9點開始,到晚上你又不捨得睡覺 以及你日頭到處散步、想事無所事事 那時候的時間 正常的定長度的定義翻來會覺得一天很蓋世而且會覺得離開了香港去歐洲、地中海、北歐去七天好像去了很久香港不是一個星期就斬下眼就過了如果要感受這個時間這麼虛無又一個抽象唯有靠你要離開你慣常 的地方和生活形式,你才知道感覺到時間的觀念 否則,你只重複又重複每日的工作或休息 其實你不明白,那個時間是有很大的落差 例如現在有了一部手機,很明顯 我想對於大多數都市人來說 時間長短的概念已經不同了 因為以前沒有手機時,等人度日如年 坐在樹,看手錶,5分鐘就未來 看著秒針慢慢走 或者你拿著一本書

拿著手機的時候已經過了性沉溺的臨界點而進入這個叫做性冷漠性遲緩再搞下去會變得性白癡是不是拿著手機什麼都看就是不看鹹網那時候你媽媽還害怕遲早有一天到的 現在你說怕兒子14、15歲發育,已經在日體夜體,你不用擔心 我預測這個人類是吸這種手機的毒品,吸到精神毒品吸到這麼深 有一天他已經不介意在手機看什麼 總之那隻手指不動,不能按 就已經覺得很自然想去自殺有些人已經在網上發表發明智能手機或操作系統的大公司不要開名說他都是敵基督其實是背後我一早說高斯為何會死得這麼早是一個魔鬼的計劃撒旦當然是因為這個撒旦你不要忘記如果你有看過浮士德 你將靈魂賣給撒旦撒旦說你跟我做我的僆我可以令你好像上帝一樣全能無所不知現在就是所以浮士德這個世界有這麼好的東西你有什麼證據我先令你看到特洛伊戰爭的美女海倫撒旦表演幾首證明給浮士德看他有這個power 一看到真是能令你知道過去令你回到過去那你還不跟我做不做我的一做於是你的人墮入了魔道現在就是了到底這個高科技是有一種說法以這個已故的猶太美國小說家 Norman Miller 他說 科技本身是屬於撒旦的gadgets的伎倆 因為你看看那些住在鄉村、住在喜馬拉雅山、住在西藏這些地方很高、離得天近但他們的社會沒有現代化你看他們的心靈更為純潔所以現在西藏不需要中國協助他們現代化 他不需要你的網絡切入去,他希望過1000年以來與世無爭的生活方式 因為人類濫用科技的優勢,或者濫用科技 其實已經是挑戰上帝的能力 包括基因改造,包括無性繁殖,或者試管嬰兒,甚至複製器官 其實已經在道德和宗教層面和科技已經有很大的衝突。 所以我預測人類會在一兩代之內滅亡。 因為你的發明、你這樣還沾沾自喜以為自己已經過了界，你已經沒有底線，用手機上什麼已經是做人沒有底線，因為你覺得自己好像是神一樣，什麼都知道。當你以為自己是天才的時候，你已經是個白癡，你已經做了撒旦那邊陣營的人。所以這個到底科技 會為人帶來幸福還是痛苦還是迷惘呢？網絡8-1-9-0-3-9，多小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現在手機對於生理健康有什麼危害？ 我想不知道。 等於40年代,每個人都像吃煙很有型。 到後來,70年代才確認吃煙可以引致肺癌。 這些例子很多。 你現在不閱讀,你看著螢幕,它是無數光點組成。 它不是一些自然的物品,它不是書的紙張,它是木那裡來。 例如50年代初,美國發明微波爐。 當時吹之若鶩,哪有這樣的科技,放進去一會兒,東西就熟和熱。 當時很多人,主婦、小孩,尤其主婦,就走過去控制它。 但因為長時間這樣控制,後來出現了很多白內障。 因為輻射,密封得不好。 多少洩漏出來,如果你經常控制微波爐,看它在轉。 50年代的時候,結果後來叫人當微波爐運行的時候,要遠離它,起碼好像你所說要3公尺。後來再近代,直接有些人提議你不要用微波爐,因為微波爐煮食是不健康。你用瓦煲、砂煲,是落後還是什麼呢? 風味,所以這些 低等的民族,才會迷戀科學產品 一有新的東西回來,哇,來一聲去撲 一些動用腦的,多崇尚哲學、神學的國家的人就會想,這些事沒有那麼簡單 例如電子教科書,特區政府一度就說,不如學校教育用多些電子教學 即是叫小孩子不要買書,用iPad上課 這些是很愚昧的,因為科技是西方發明 如果可以教育電子化,美國一定做了 就算他先做,不等於一定他對 過了10年,物極必反 弄了一群14、15歲白內障的學童 你再跟他糾正,是你自己白癡 中國或東方社會很崇尚的法國文化藝術、時裝設計、音樂、電影包括法國的中學還是用粉筆和黑板去教學。你想想為何法國絕對以它的科技或能力，我一早已經搞電子教科書教學，為何還要用粉筆？日本的報紙都是直排和用黑白印上。 讀新聞、超越新聞。難道日本沒有這樣的科技？難道人家這些優秀民族有一個高的見識？他做到立體投射也可以，像哈利波特那樣把報紙移動也可以。為何他不用呢？因為這些是很成熟和想法的民族。這個世界是由這些優等的民族創造文明。創造出來 這些新產品是傾銷給第三世界不用腦的人,去騙你的錢 其實一窩蜂出過,鄰近地區在幾年前,因為電子書出版的市場 出了很多電子閱讀器 現在你何曾見過有人拿著? 我就不相信這樣 沒有人拿著? 有人生氣我電子書 蓋借住。 我說我沒有興趣賺這些錢。 有的,很有市場,一定是發你的帽子。 結果3年之後發什麼? 帽子。 做成電子書其實… 我發家有錢, 有錢就… 我不想賺。 有錢也不想賺,是不想賺。 我不喜歡。 人們覺得我… 怪人,現在你看看,你盲目崇尚 這些所謂的IT科技,你自己老襯 有很多東西叫停一停,想一想 這個世界所謂的進步,這些是否真的進步 它變革得這麼快,需不需要這麼快 有些東西要回頭,將時間留久一點 看完由頭到尾,成本《紅樓夢》成卷 而且再看一次,再花時間看看周宇昌、余平伯、胡適、國家的批評家如何看《紅樓夢》。 看這些書,我認為建設性多於花同等時間看智能手機。 因為有些人,當年提倡的電子書概念好像很吸引。 一本《紅樓夢》碰下去,又會有林黛玉走出來,又會有他們的音樂 當時的,或者那陣食譜又會走出來,那碟菜。 但你不要忘記,當一本書是這樣的時候,你就不會閱讀 亦不會深味到裏面的文字。 但對蠢人,如何可以講這些常識呢? 唯有等幾年,他們自己領悟 陶傑當年講的原來是對的。沒辦法,是吧? 明晚11點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 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